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刺绣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死消肿，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去高举不下的天空，依靠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，有人的才显得多么粗重，我陷入漫无荒凉的宽容，成全了你玩弄总爱的天空，若爱只剩有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 幸福，你的柔情。

山，梦中醒来的青山，抬头望向天空蓝蓝， 挥着那份美好的心 新鲜资讯，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关注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日前表示，今年将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作为重点，大力整治黑中介和黑二房东，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，并适时推进改革。针对学区房被热炒等现象，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，要求今年19个副省级以上的重点大城市各区县要实现100%的小学、95%的初中划片就近入学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31个省份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 数据，经济总量上，广东、江苏分列前两位，名义增速呈现南快北慢，西藏、贵州和重庆均超过11%，位列前三位。国家旅游局日前宣布，从即日起到5月底，将联合公安部、国家工商总局对云南丽江等7个重点地区的重点问题进行重点督查，查罚一批违法违规企业。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听取了 H7N9 疫情防控情况汇报，会议指出，保证药品供应，将相关治疗费用纳入医保。 1, 2, 3, 4

说出你的尊严。让海潮伴我来吧，愿你请别忘记我，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船儿汪汪入海港，回头望望沧海茫茫，东方之珠拥抱着我，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。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胸膛，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国家发改委、民政部日前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。办法指出，党政领导干部在协会商会中任兼职，不得领取报酬和获得其他的额外利益。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近日公布，自5月1号起施行。条例指出，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可以减免学费和其他费用，并优先给予补助。银监会昨天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，规定网贷机构必须指定唯一一家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存管机构，商业银行作为存管人，不对网络借贷交易等行为提供担保。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，提出到2020年，全国博物馆文化公益服务人群覆盖率达到每25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，观众人数达到每年8亿人次。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5月在北京举办，网上有传言说论坛期间北京将放假，有关负责人日前证实，论坛举办期间北京市政府没有放假安排。 追到了天堂，

可，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。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，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流沙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未存在吗，加重注打听日也现形，话我知现在存在吗，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，我比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，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，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，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是不是已经对世界审美疲劳了呢？如果眼睛累了，那心也容易累了。还好上周的一场雪让这个世界美多了。下雪之后，故宫不再是景点，而是紫禁城，是旧时岁月里的某一个冬天。此时并不需要游客，不需要门庭若市，只需要安安静静在飘满白雪的历史长河中，饱受一抹中国红。而在西湖也送走了人潮人海，迎来了白雪皑皑。此时没有春江花月夜，只剩独钓寒江雪。如果说繁花似锦的西湖是浓妆，下了雪的西湖则是淡妆。浓妆淡抹总相宜，西湖还是素颜美。而在张家界，似乎也在冬天做了一场梦，披着一场雪回到了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。没有了节假日的熙攘，只留下素裹银装，封住了人们进山的路，雪泥红爪了无痕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白雪中，一下雪南京成了金陵。这座六朝古都在城市化进程中改变了太多太多，也许只有下雪时，落雪的飞檐栏阁下才能飘出古色古香。然而在雪化之后，又有谁记得旧时金陵的样子呢？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在这片天府之国，也只有下雪时才能美得像传说中的成都了。蜀地多美景，下了雪的峨眉山更是仪态万千，美不胜收。既然时风浮躁，人心不平，那就在落雪的峨眉静心一下吧。很多的烦恼静下心来，或许就有了答案。古都西安已经不是当年的长安了，如今它在旅游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。可惜跟其他的景点一样，西安的美不在人山人海的旅游旺季，而在落雪后的清冷寒冬。如果你觉得都市太吵，那就看一次下雪的敦煌，把所有的心事遗忘在风沙里。千年丝绸路，古往今来人，塞外雪中过，坐伴月牙泉。要说中国美，往往绕不开古色古香， 但古色古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。有一些地方只有在下雪时才是中国，但有一些地方一直是，比如西藏，比如内蒙古，比如新疆。如今花钱也买不到的奢侈品越来越多，比如没有门票的山，没有污染的泉，没有雾霾的蓝，但在新疆这些都有。中国的美还有很多，但只有当一场风给有霾的天空卸了妆，一场雪给大地换上新衣裳，才知道素颜的中国其实真的美不胜收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我是雨阳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这个时候真的要借用大家的手来 come on， 全场上面的朋友，后面的朋友，来大声一点 come on， that's right。Ben, you guys ready? Let's do it!害羞到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方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止为你要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早就放你走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打开爱，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在我心中也永远存在。也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吹着烟，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街里街头好比闪亮的星星，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，我在那放心走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一直一直一直不会了解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，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，我不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，我不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。